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OK， 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94.5 直接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是可以跟圈主跟圈主的好朋友们来进行互动的，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看到聊天室没有，点击主播的朋友圈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天的话题互动的主题是中秋节看家装，你最想看点啥呢？你最想看什么呢？是想看美食，想看美食吗？之所以说这个话题啊，是因为我直播间来了两位给大家送吃的的，我们掌声欢迎全包员家装啊有限公司的客服部的总监赵彤赵老师，欢迎。 大家下午好。 还有全包员家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刘涛，欢迎刘先生。 大家下午好。 你们二位是不是送吃的的？ 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吃的， 有吃有玩啊， 有吃有玩。哎呀，这我提前都透露了咱们的今天的小秘密啊。 对， 是这样，中秋节很快就到了，然后最近呢发现交通特别堵，大家都在忙着，可能是走亲访友。 对对对， 然后呢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现在这个放松一下。咱们全包员现在是计划在中秋节这3天的假期当中要提供这么一个场地。 对对对， 具体是一个什么主题啊？ 这个是我们全包园应该说成立五年来之后我们的第一个首届的叫美食家装节，就在这个中秋小长假的3天内，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北京的东店西店两个大店旗舰店，然后会推出这个节目。应该说是一个所有的家装，我们全包园家装业主，无论是老业主新业主的一个 party 吧，算是。对对对， 这老业主就报还需要报名吗？还是怎样？ 对，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也是场地有限，我们也怕到时候人流聚集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呢一般情况下都是也是通过广播呀，然后把告诉大家，然后您就拨打电话400-606-8866，然后您如果是老业主的话也可以打这电话报名，报名成功的话呢，到时候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个券给到大家，然后在这块的话呢基本上两个店您能玩也能吃。对， 我能去吗？ 可以啊， 可以去啊，打电话报名是吧？ 对对对， 也得打电话报名。哎，为什么要举办一个以吃为主题的这么一个活动啊？ 其实这样，因为大家其实在做装修的时候啊，像最早我们说到装修的时候，可能想的是找个包工队，自己买材料，买这些水泥沙子，甚至于说这个瓷砖地板都自己买。后来就发生什么变化了呢？叫半包。就是施工队发现把这些水泥沙子做了，咱自己买这个瓷砖地板洁具卫浴。再后来出现全包， 全包呢就是只管硬装但不管软装。 嗯， 软装就是指这个房子倒过来能掉下来的东西，这些家具啊、沙发啊，这些 电视， 对，这些电视电器都叫软装。那后来出现全包，那全包而的出现呢其实是一种整装的模式。 嗯， 按照平米计价，包含了像我们的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电器、窗帘，其实这包含的品类越来越多了。 嗯， 那这个是我们怎么做的，那也是正好到了中秋节嘛，大家对于家的一个向往，对于这种团圆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个这个吃喝玩乐为一体的一种精神层面的，给到大家一个全包园。这样呢也是把我们的场地充分的利用，在您节假日期间可以带着孩子或者家里人一起看装修的同时，哎，我们还能吃一点还能玩一点 啊。 对， 我的理解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的，你们是不是啊在企业内部的企业文化中有没有这样的口号，就是把咱们这个客户啊当家人一样看待。 对对对，有的有的。 因为之前也有家装的这个同行来我们节目也说到，其实啊家装呢它是一个特别细的事儿，而且是因人而异。 没错。 对， 但是客观讲，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客户最渴望的就是说你哎就当做是你们家。 嗯， 希望施工队或者说咱们这个包工头也好干活的当做自己家的话，你怎么来收拾，怎么来准备材料，这个可能是现在客户们啊家人们最想要的。 对，没错。因为现在说白了，其实我们经常说啊家装这件事儿吧看似简单。 嗯， 哎，比如人说一说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啊贴贴砖刷刷白，可能这一些老人的第一想法主观想法都是这样。 对， 但实际上呢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上来讲，装修这件事儿吧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嗯， 它需要有很多的环节穿插作业，对吧？那么这而且这些环节的话呢，我们不可能通过一些尽可能的去通过一些比如说信息化的东西把它去覆盖掉，是覆盖不掉的，还必须有一些人拉肩扛的动作在里面。 哎， 所以呢其实装修这个事儿我们经常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嗯， 并不简单。 嗯， 看似简单但是它并不简单。 嗯， 其实全包园的这个成立的初衷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企业有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口号啊，我们叫让天下没有装不起的房子。 哎， 其实我们其实就是要突出一个像刚才涛涛所说的这些东西的一些性价比，极致性价比。就是我们经常说其实说全包园算不算最便宜呢，我们不敢说，但是全包园我们敢说是绝对是性价比极高的。 嗯， 哎，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再通过家装这件事儿，然后呢通过中秋节然后去把这个活动再延展开。 嗯， 对吧，家嘛我给我们的一感觉就是它不单单是要住， 嗯， 肯定要有吃要有喝要有玩。 我通过你的体型能看出来。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对对对对， 看确实啊我们听友也问的说这个郭荣说这家装还有吃的。赶紧说说为什么要举办这么一个活动啊。 对，其实呢也是一个我们也是因为毕竟全包园在北京已经也有5年的时间了。那么全包园也算是从一个初创的一个企业到现在稳扎稳打到第5年。那么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次的活动给大家进行一个大力度的反馈。 哎，之前应该有比其他的类型的活动哈。 也有，但是这个就 是第一次 吃喝玩乐的这种形式全囊括到一体。 嗯， 这个应该是我们第一次的一个活动。 那赶紧说说都有什么吃的。 吃的可 有什么玩的，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简单介绍一下，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您可以记住我们电话400-606-8866报名就可以。 也可以电话里问问。 对，也可以电话里问。咱节目时间有限啊，咱就简单说说。 嗯， 比如说我们吃这块的话呢，其实我们自己私下里说啊就是有点中西合并。 嗯， 就是小吃也有，然后面包也有，西餐也有，就这些东西我们都有。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比如说做的这种饼干呀，做这种蛋挞呀，蛋黄酥啊， 嗯， 这个东西都是有的。 嗯， 然后呢传统小吃比如说咱老北京的爆肚， 哎， 炸灌肠，对吧，冰糖葫芦，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这次的美食节里都能看得到。 哎， 还有比如说而且我们还有这种DIY 月饼区，毕竟叫这个中秋节嘛，大家肯定都想的是吃月饼。所以呢但是呢月饼其实自己做这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大家可能会感觉到更新颖一点。 哦， 所以呢我们会在每天这3天的每天的下午大概其3:30左右，我们会有这么一个10个人的一个限制，因为场地问题会给大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做月饼。 哎， 做完之后烤完之后您也可以带回去亲朋好友分享，您也可以就地解决它。 这个挺吸引人的。 对对对， 尤其是对于一些家长带着小孩， 对对，来 现场体验一下亲子活动， 是的，是的， 还不错。 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呢，吃的方面其实太多太多了。 嗯， 然后呢，大家呢如果觉得哎很感兴趣，那么您就记着电话400-606-8866。 对，如果说觉得这个中秋节去环球影城太挤啊，可以去全包园对，这有吃有喝也不错。 刚才童总也就说了不到三分之一， 是的， 其实东西特别特别的多 的的 啊。我看看你这文本上写的啊，这还写着什么臭豆腐、 臭豆腐、热干面、 热干面、 这个、羊肉大串、鸡肉大串、铁板鱿鱼。 那别说了，行了，已经 说就饿了。 你们俩怎么不拿了点过了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通过听天 FM 来互动一下。其实我们聊了一个很轻松的话题，中秋节，有的人可能选择出去玩，有的人可能是打算出去买东西，有的人可能看看家装。那你在看家装的时候，你会最想看到什么呢？最想看到这个地方增值的服务，还是想看到一些最新的一些优惠？大家都可以来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听说你们在活动现场计划还搞一搞这种，还有一些拍摄的设计是吗？ 对对对， 拍摄，对， 我们这个板块呢叫古风摄影。哎，什么叫古风摄影呢？其实因为大家如果我们的全包园的老业主应该是知道的，就是我们有些样板间呀、啊，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全包园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样板间是1:1的实景样板间。 嗯， 不像有一些装饰公司，可能它是局部的，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比如说我就单独是一个卧室给你做一个展示。 哦， 我们是实景1:1的样板间，就是什么呢？3室1厅。 哦， 两室一厅的一个真真正正的就是2室1厅或者3室1厅， 那就可以直观的整体来感受一下。 对，直观，对。哦，所以就是说在我们全包园，为什么我们叫所见即所得呢？就是您只要看到在我们样板间看到的东西搬到您家，就是这些家具。 嗯， 不会说哎，我只告诉您，哎，我们虽然包含床包含这包含那，但是呢我现场可能只给你摆一床，其他的东西您自己想去，到您现场您跟开盲盒似的啊，那没必要，对吧？在我们这儿的话呢，床什么样到您家什么样，茶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都是实景的摆在那儿的。哎，而且呢我们呢相对来讲，因为我们也有专业的软装设计师在这个我们的样板间进行了一些软装配饰。 嗯， 为什么我们叫古风摄影呢？ 哎， 就是我们的样板间，有些样板间相对来讲的话是走这种中式的 啊， 或者是这种古典风。相对来讲的话呢，其实到时候我们会提供一些古装， 嗯， 然后呢给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啊，或者一些我们的业主，然后想在我们样板间里直接拍一些汉服的一些 cosplay， 哎，都可以。而且呢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后期的一个这个摄影制作老师， 嗯， 然后会把这些照片给您后期该制作该调整 精修好。 哦， 然后呢您只要是我们签约客户，这个照片我是可以免费送给您的。 哎呦， 对对对， 我说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我感觉到啊现在咱们这个行业的竞争好激烈呀我深刻的感受到了，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你们希望啊，就是提供就像你说的一个 party， 对 啊，一个庙会， 对对 啊，更多的呢是希望提供一个场地， 对 大家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客观讲啊，这种消费体验很重要。 没错没错， 我们说新消费啊，有的时候我可能我就爱比如说李佳琦，我就想从他这儿买环球影城的票，因为我体验好，他总叫我美女或者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这消费有很多层次，我们通过网络呀，通过电话呀，通过手机都可以，但是我通过现场还有额外的一种感受，这也是一种消费体验。 对，而且说白了，其实这个有过这个装修经验的朋友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各位的感受啊，我的感受是什么，其实装饰公司要逛起来是一件很枯燥的事，对吧？比如说家里带着孩子，那一般关注这个装修的一定是家长， 对， 但是小孩会很焦躁， 是， 对，他可能 无处安放， 对，他不知道他该干什么对吧？甚至于说可能亲朋好友之间，然后呢来一起看看家装，因为设计方案是唯一的， 对 对，最后永远是一个，那么难免呢亲朋好友之间会对这个设计 争执。 嗯，那么其实也是我们也是从这方面考虑，那么既然这样，那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放松非常愉悦的一个服务给到大家。那么这3天呢您不用着急去争执，您也不用着急说孩子怎么办，那么在我们这儿连吃带喝带玩，顺便您就把装修给确定了。 哦， 哎，我们是走这个套路， 嗯， 也让各位的这个广大的装修业主呢能非常心情愉悦的，不用赶场似的来看，因为毕竟我们的样板间也很大，基本上十几套样板间都在那儿摆着，您逛基本上您得照了小半天的时间去拿捏，对吧？对吧？那索性您不如踏踏实实的 跟这儿连吃带玩，把事儿也办了。 就是感觉吃一会儿啊，看一会儿，再吃一会儿， 吃累了上去看看，看累了下来吃吃。 刘涛觉得呢？你觉得在消费的体验过程当中，可以说这个家装啊，也可以说说其他行业。如果说哪一个环节会最打动你的一个消费的有这种冲动的话，是什么场景或者什么服务会让你比较有冲动呢？ 其实从买任何东西啊，只要这东西是符合我的需求的。尤其是中秋节的时候，大家一般都是在一种团圆啊，基本上跟家里边在一起啊，正好对于家的一种向往，生活的一种向往，可能觉得突然这段时间家里要想改造一下了，想布置一下了，但是呢又有老人或者有孩子，有功能性上的需求，正好可以带着我们家人一起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去把这个家装的事儿给定了，然后顺便呢把这些玩的事情也给确定了，等于有这么样一个场一个 party。 所以你觉得就是我们过节了嘛，那就有过节的样子。 对， 公司也有过节的样子。 对，而且呢这次的这个北石家装节呢，我们也是有对我们的业主是有优惠的。什么概念呢？ 赶紧说说。 就是可能别人会说，那到你们这儿是不是吃吃喝得花钱？那么这里的话，我必须重点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只要是我们这三天当天签约现场签约的客户，我上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免费去吃玩体验的。 玩了你没说呢， 玩一会儿你说。 还有玩 吧。那么如果说您是我们的老业主，那您老业主您就记住打电话400-606-8866，您可以找您之前的这个销售啊或者设计啊帮您去索要相应的套票。因为这个套票相对来讲的话呢，我们是有限度的，也不是说无限发放的，所以这就是看谁手快。您可能打电话联系早了您就能得到，晚了您就可能就得不到了。 没错， 所以您就记住一个电话，400-606-8866。当然了，如果有些业主说我也没有装修需求啊，我就想上这儿吃点， 听我们说的不错， 不错，想感受一下，没问题，我们也欢迎。但是呢您来可能您就得按单次收费了。 我觉得这样啊，我这个冒昧的说一下，如果说假如如果说今天我们有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说是主播的朋友圈的听友，能不能打个折 啊？这个 可以商量， 这样怎么也得给俩串吧。我觉得给俩串，要不我来。给俩串。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有听友说我们听了你介绍了，我呢可能也想也不想，就是可能比较纠结，但是呢整个的三天假期哪都人多，但是就去想去全包园的感受一下你们的服务，然后说我是通过新闻广播啊听到了主播的朋友圈，说挺热闹，我给你自报一下家门，能不能给俩串？ 可以， 那肯定的。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 哎呀，这真不容易。 对，所以大家就赶紧抓紧打电话吧，400-606-8866。 对，其实啊，主要是要这个气氛。我跟你说，人多了有意思，而且现在大家常态化疫情防控，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对， 太长时间不热闹了。 嗯， 有些人说觉得环球影城人多啊，但是也有人说了，你环球影城当中如果没有人，你感觉也不好。 对， 啊不，去家具城这那个逛家具逛家装也一样，它得有这个人气儿。 对，没错。 对，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人气儿。人气儿离不开硬实力。 没错。 据说咱们全包园这个硬实力也不断的升级， 对， 不断的升级。跟我们说说最近的有什么更新的吗？或者说比较主打的？因为我知道这个赵彤是第一次来，赵彤和刘涛都是第一次来。 是的，是的。 从二位的角度来说说咱们这个样板间，因为赵彤是客服部的， 对， 你应该有很多这种客户经验， 对， 来跟大家来从您的角度来分析。 应该说，其实全包园打这个成立到现在啊，我们整体的服务端应该说是一直是在不断的升级，对吧？因为说白了，我们也是注重了一个口碑的搭建。那么作为企业来讲的话，如果想经久不衰，光靠广告做得好，那没有用，对吧？那时间长了的话，口碑一旦都形成了，你不好，可能我天天在这儿喊我们送大串啊，您可能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对吧？当然了，这个怎么说呢？这次的活动啊，我们叫点睛之笔，对吧？那么其实呢，像我们全包园本身在这个装修企业做这么久，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后系统的一个保障。那么有些人说了啊，听说你们全包园送东西，那肯定的，优惠嘛，肯定是有。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智能礼包应该也是最近刚刚开始，然后给大家进行这种回馈赠送给大家的。如果签约的话，这些东西都可以免费升级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这种操作面板，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智能门锁、恒温花洒， 对吧？这花洒一定记住是恒温花洒，对吧？不至于您开水是冷水，然后再到凉热水。那么这个的开水就是热水，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纳米的这个净水机，包括我们这个网红的智能镜，包括我们的智能马桶的马桶盖，这些都有。哎， 我记得以前上个月吧，圆圆他们来的时候好像没提到，怎么还有这么高级的什么镜子？智能镜， 对对对，智能镜，这个 这都是最新上的吗？ 对，这是最新上的。也就是说，您在这个春秋中秋节，您只要签约成功了，这些东西都是免费送给您的。那么智能镜，其实大家都，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镜子啊，应该说比较适合我们女业主们的一个心思。 怎么智能？ 对吧？为什么？比如说它自带背光灯。咱们很多的人在家里装修的时候，这个镜子会开一个灯，对吧？那么这个灯有时候它支棱出来或者怎么样，它其实很占空间的。但是镜子自身是带背光的，这个镜子是自身是带背光灯的，并且这个镜子有除雾功能。除雾功能，这个其实这个镜子，比如说您 放点化妆品， 对，放点化妆品，或者咱洗完澡之后，一般镜子上会有哈气， 对， 雾气， 怎么办？ 对吧？那这个镜子的话，它有一个一键除雾功能。 哎呀，我每次啊，我跟你说就很不堪，你知道吗？这洗完镜子啊，其实想。我照镜子也不是说为了臭美啊， 对对， 就是想看看这个看看自己的样子，结果呢就是 老得糊了， 哎呦糊了半天，然后呢又得开那个吹风，那个叫抽风的那个， 对对对， 不是我抽风，是抽这个空气的， 对对对， 排风扇，哎呀，但是就觉得就很怎么说呢，就可以更好。 对对对， 可以更好。 其实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全包园这五年来的迭代啊，就是很多这些赠品，并不是说这些回馈给大家的这些礼品，并不是说我们一拍脑门，我们一直都是有些业主会给我们反馈，哎呀，你们全包园要送点这个好不好？送点那个好不好？或者你们全包园在这方面能不能提升一下？我们也是定期的去综合考虑一些业主的反馈，然后结合公司。能不能承受，能不能接受的这个前提下， 这个、 然后呢，我们去尽量的满足。 赵老师果然是客服部的，充分考量到客户的一个需求。 对对对， 这是礼品方面，等于说我们有了一个升级迭代， 没错， 或者是更新的智能生活体验。 对对对。 那如果从样板间角度来讲的话呢，从您的角度，你觉得最近客户大家比较喜欢哪一款，或者是大家这个季节，我不知道在秋天的时候装修会有哪样一些数据在你这里会体现出来？ 其实是这样的，先说样板间吧，就是比如说样板间，有没有喜欢的？其实我认为啊，并不是说我吹嘘我们全包园优秀，其实我感觉啊，全包园的样板间，我觉得款款是经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全包园大部分的样板间，90%的样板间都是实木家具。对吧？大家一说实木家具，就知道这个东西不便宜，对吧？它一 定 很贵。而且呢，同时我们的实木家具都是进口木材，这个还不是说普普通通的，说咱就水曲柳的木头啊，也叫实木，对吧？那么我们相对来讲的话，我们的木材，比如说我们能有这种北美进口的 FAS 级的这种白橡木，那么 FAS 级呢，就是相当于是木材的一个等级划分。那么 FAS 级在国际的国标里，甚至是最顶级的木材标准，所以这样的家具的话呢，也会是给到大家的。那么这样的家具的话呢，那我们相应的价格的话，也并不是想象大家说，哎呦，你这 FAS 级的，你这肯定是天价的价格啊，当然不是。节目开头我也说了，我们是极致性价比的厂家。那么这个价格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在节目里啊，现在如果您打电话400-606-8866，我们可以做到1099每平米。 之前是多少钱？ 之前是1699。 真的， 真的， 一平米降600， 一平米降600，十平米是6000呢。 对，如果您家是100平米呢， 6万。 对，如果说您不打电话，您直接去店里，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 这你得确定啊， 我确定， 因为是这样，因为有些听友会觉得，客观讲，整个行业的发展，之前全包园的其他同事来的时候，我说啊，他是大家为什么一开始对家装是有一种不好的印象，是因为过去的野蛮生长。 对， 是因为过去的市场无序，是因为过去的有的商家、有的装修公司言而无信。 没错， 对， 你要不就别说，然后呢，后边再各种增效，大家很烦。 对， 那我相信啊，全包园来到这个电台节目啊，那提了这个钱呀，那你就得落实。 对，这是一定 啊，就得落实。然后呢，你让真正的相信这个节目也好，相信你们的传递的，这个这些听友们啊。他感受到实惠， 对， 你别到时候我跟他一样， 他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有一种心态，哎，那我是争取到的， 嗯， 对， 或者说我是我相信你的。相信你的一种传达， 对，没错，其实就是在节目里面，咱也不可能说是胡说八道， 哎， 对吧？幺零九九不单单降了，而且幺零九九，刚才我们涛也说了嘛，基本上是包括我们的硬装、辅材、主材，然后家具、灯具、窗帘，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赠品，幺零九九每平米都含进去了。而且8月15这三天，您还有吃有喝， 可以打 回到吃喝上了。 打哪个电话，涛涛？ 只是在节目期间，您拨打400-606-8866才可以享受这个价格。如果节目之外，或者说您直接到店，那就只能恢复原价了。 嗯、 这针对我们今天节目听到的一个专属价格，1099元每平米， 1099元， 纯实木的样板间。 对，其实我觉得在刚才介绍样板间的时候呢，刚才赵彤介绍的是一个。北美过来的啊， 对， 这个一种感受，大家可能想要这种极简风格，中式风格， 对，其实 现在 很 火，很 火，而且近几年随着咱们自己这个文化自信程度越高，越来越高，就大家越来越喜欢中式，但是跟传统中式相比，又不太喜欢那种笨重和厚重的感觉，觉得颜色特深，所以我们推出了很多中式，叫新中式、写意中式， 有大概有多少个样板间？ 轻奢中式，像我们累计的样板间有。实景的样板间就有将近20多个，小30， 东店还是西店？ 加起来都有， 哦、 然后再加上我们一层还有那些家具的展示，就是不是放样板间里的家具特别多嘛， 哦、 就又有将近累计起来将近有40多款是供大家选择的。 客观讲，是不是咱北京东边西边的，甭管去哪个店都能感受到， 都能感受到， 都没问题， 哦、没有问题， 这还 而且我们东店西店都是实景1:1的样板间， 没错， 对对对，您不会说就东店有西店没有，比较遗憾，这个不会的， 他折腾，他有时候他就为看个样板间，他大跑大老远跑， 对 对 对， 这样 您看 就 哪近 就 可以就行了， 就近就可以，就近就可以。 那像刚才说到这个中式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样板间，我们的名字叫檀香水榭， 哎， 这是一个写意中式的一个样板间，传统风格，那它的木材采用的是非洲进口的金丝红檀，那金丝红檀其实在木材等级里面算是比较高的，它是可以媲美这种红酸枝，是可以做收藏的，就有些我们那个年龄大的大爷们就喜欢拿着那个强光手电在那找那个金丝儿，是可以找到的，这是也是一套纯实木的家具，而且像它这个表面采用了一个12道的油漆工艺，就看着就微微的一个淡紫色，就色泽上面和它的一些工艺处理上面就避开了，就既保留了传统中式的一个稳重、那种风格，但又有了现代中式家具的一个冲撞在里边、那你像举例来说，像这个茶几还有一些大理石的台面在上面、啊，包括我们这个沙发的边还有一些金拉丝的镀金拉丝的一些工艺啊，在这上面，所以是古典和现代的一个冲撞。那这套样板间原价也是1699元每平米，在今天节目期间，只要您拨打400-606-8866，也是可以享受到刚才童主任说的这个价格，1099元每平米，相当于一平米直降600元。 嗯，就是说我们如果打电话的话，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想去体验一下中秋节， 没错 啊，去这、就是比如说新客户，我们就说新客户，第一个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就是他打电话，如果说他只是跟你预约了，但是呢，他可能不是说这三天下单，他能保留多长时间？今天这次名额， 一年之内都可以， 就明年8月15。 对， 但 是这三天吃的您可能 吃的就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听友都不差吃的，我跟你说就是增个人气儿。 对对， 当然如果说啊差不多啊，这个两口子商量好了、就是差不多该装修了，定下来就定下来，有吃有喝的把事儿办了， 而且说白了秋季装修啊还是比较是应景的，如果大家真的是着急装修，我其实建议啊在现在赶紧，为什么？第一啊，咱们从大家都知道装修这块吧，其实它对温度、湿度都很关注， 是 对吧？比如您过潮肯定是不行，那么你到了冬天温度过低肯定也不行。 嗯， 搁的这个北京前几段时间这个闷热潮湿，它也并不好。其实它对整个的这个，无论是这个墙体的这种刷涂料啊、粘贴啊等等，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嗯， 那么现在的话，秋高气爽， 对， 正是现在这个空气的里面的湿度、温度最适合装修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您只要在供暖之前把这些事儿都干完了，那相对来讲，我们都说举一简单的例子啊，装修里的一个小环节，开裂，墙体开裂， 可能我们装修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开裂这件事儿怎么说呢，任何装饰公司都不敢保证说拍着胸脯说我保证我的墙体不开裂，恐怕没有，没有一个敢这么说。我们经常说叫墙体开裂叫装修界的癌症，它不可避免。 怎么解决、 就是怎么只能是大幅度的来降低它开裂的概率。那么什么时候解决？秋季装修恰巧就可以降低它相对开裂量高的这种高概率的这种相对来讲的一个概率。 明白。 对，所以说因为它的湿度温度都是恰到好处，无论是负这个相应的水汽的释放啊，快速的晾干呀、它完完全都是可以的。 跟这个材质的密度也有关系。 对， 就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旧小区啊，墙体开裂，外墙开裂，它就是因为冬天有的时候咱们里边进去水了或者进去雪了，它一热胀冷缩， 对， 它直接就 因为冬天相对来讲的话，水汽它有可能如果在室内的温度没有保持住的话，它水汽有可能会冻在这个墙体里， 对， 它会产生结晶，但这种结晶是咱肉眼或者摸着感觉不出来的。那么到了第二年出了这个到了零上之后，它会化开，化开之后那墙体就 裂开了， 起骨胀或者是裂， 就是表面干了，其实里边没干，就是一种假干的现象，所以会出现这种裂痕。 对，因为我说句自己的感受，今年北京雨水太多了， 同感 雨水太多了，所以其实能够趁着今儿的天多好啊、哎，对吧？像这种好天气开始了。第二个我的建议啊，我也说说我的感受，就是说啊，疫情防控常态化。 对， 客观讲现在福建那边疫情呢也是来势汹汹，如果说我们在保证安全啊，保证疫情常态化安全基础上，像现在咱北京就挺好的，能够抓紧时间把事儿办了，就别再拖了，就因为到拖的时候可能后续因为其他地方的疫情的原因，那您可能这儿也受影响。 对，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从新闻的角度一个建议啊。 对， 我们继续来说啊，说到 而且还有一个方面， 那你说 其实咱们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工人，天太热或者太冷，他干活都是不是都不太舒服？ 他烦躁是吧？ 秋天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他施工的效率会特别的高。所以秋天啊，这个时间还是确实比较适宜大家做一个装修的选择的。 我们圈友有说了，说装修看家装想看灯具。 灯具 这个得去家具城看吧。 灯具我们全包人也有。您如果想看灯具的话，如果说您单买灯具啊，可能我们全包员不太不好给您这个明确的能单独给您，毕竟我们是做整装的。但是呢，您可以来我们全包员看一看，因为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灯具的一些实景摆在那儿，您也可以给您作为一个供为一个参考。 对，就是什么样的风格适合什么样的灯具，因为我们这个套餐价里边是包含灯具的 啊，包含呀。 对，就是灯具和窗帘是我在刚才这个装修款里边包含了的啊，就是您装修的像这个家具、灯具、电器、窗帘，还有刚才说到这些辅料和主材，还有人工费是全部都包含，要不叫怎么叫整装呢？ 我建议咱们这圈友这是打一个电话400-606-8866。来直接来问问具体到底有多少款，是吧？ 可以， 我们今天节目就不展开了。我们继续来说，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秋天装修的好处，以及冬天或者是夏天装修的可能会遇到因为工艺上的一些造成的瑕疵。 对， 那如何除了我们在应景儿，在这个季节装修，还有没有一些施工的保障呢？这样的话，能够保障大家对于整个工程质量的一个。最终的完美达标。 对，这个说白了，刚才我节目开始我也说了嘛，就咱们的这个施工吧，属于是人拉肩扛，有些东西必须得人来做。那么怎么样保质保量，首先是我们得有一个正规的一个管理标准。那么比如说相应的来讲的话，我们对整个的施工这块，比如说第一，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工程管家，所有跟我们那个签约的客户呢都会有相应的一个手机 APP 的一个小程序，到时候您可以下载。那么您家的所有的相应的这个节点，包括每个施工阶段的上传的照片，我们都会有我们的管家网上定期去传，也就是说您不用天天跑工地，您可能觉得 不用监工， 对，我们家到什么程度了，他要想一想的话，您打开这个手机自己一看就能知道您家到什么程度了。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有纸质版的工程管家，它相对来讲的话呢，就是什么呢，您我们的监理在每次节点验收的时候都会邀请您到家里一起来去验收，那么合格您签字，我们进行下一步；不合格，我们相应的一定会有整改。 都有哪些节点？大概， 比如说我们的水电验收，比如说我们的对这种墙体、瓷砖的空鼓率等等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各个节点的环节验收都会有，在那个纸质的工程手册上，每一点的标准是什么？ 是否合格都会在上面写得非常的清楚， 不用担心我们看不懂，因为它上面把这个验收的方式方法以及它的标准都给您写上了，您再看着那个它就可以学会，而且同时会给您辅助一个真人的监理，监理其实就是监督我们家所有这个工程施工的环节是否达标，是否按照标准要求来做的，也等于说一听着我们这个监理给您讲，第二个呢您也可以看着纸质版的这个标准是否达标， 有第三方， 对，一起把这玩意儿给验收了。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全年无休的一个客服团队。那么这个客服团队的话呢，您放心，您不用找我们，我们是几乎是每天每周啊都会与您先取得一个联系，您别嫌麻烦。但是装修这事儿呢，麻烦点好，说白了 是 对吧？所以呢，我们有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客服团队，每周都会跟您联系。通知您，告知一下您我们的这个进程到什么程度了，然后也会在这个每周里您有什么建议想跟我们沟通的，我们也会实时记录，然后向相关部门反馈，监督他们去落地。然后呢第四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层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全包园有一个总经理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全包园蔡蒙，蒙古的蒙。那么他呢是我们全包园的一把手，对吧？如果说您觉得我们的服务不满意，您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到这个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在那个公众号留言，那个公众号是我们蔡总自己亲自打理的，他的回复会比较慢，他一般都是每天会有固定的时间去回复这个公众号里的信息，所以您发完之后您不用着急说怎么没回我，他一定会给您回。那个公众号是我们蔡总自己个人去打理的，那个您也不用担心说加那公众号会不会给我定期推广告啊定期推优惠，没有，您不说话那个公众号不会轻易给您主动发微信的。 好， 对，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这种监理团队的这种节点把控刚才也说了，然后呢包括我们这种零被动增项的承诺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十年质保，对吧？大家都知道装修这个东西都是一说就装修啊，那个基础装修两年，水电五年， 对 啊，但是在我们全包园是十年，只要是非人为造成损坏的基础施工、基础工程这块，我们是十年质保。 哦， 对，这个应该是在装修圈或者说是在北京吧，咱们多了不敢说啊。北京这块应该是全包园是第一个喊出来十年质保的企业。 哎，客观讲，这个基础工程保十年，对于某些啊或者行业当中一些公司来讲，也未必能达到，是吗？ 对，是的。 你像国家规定， 国家规定 两年 是基础工程是两年，隐蔽工程就水电这块是五年，但是我们的标准是远远高于国家标准。说白了，如果我们做的都是很不好，我们也不敢拍胸脯保您十年，咱不能给自己找事儿。 国家是对于房子的主体结构包括一些地基是终身质保， 对对对， 但是对于一些外立面可能是两三年。 对，国家对这个装修的保修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一个五年一个两年。 对 对对，但是我们是远远高于国标的。 嗯， 对吧？其实就像我说的，如果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干嘛给自己惹雷啊，五年之后算了。 对 吧？ 其实这个是所有我觉得比那些所有优惠的力度是最大的一个保障，这个价值应该是不可估量。一般装修完三五年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干嘛的啊，有些人会说终身维修，但是维修这个料工费可是需要您出的，而定价权是在公司的。那质保其实这个费用是等于公司承担的料工费，因为是质保嘛，所以也要认清楚质保和维修有时候这些字眼啊，也是您在选择装修的时候要注意的一点。 所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在这个直播进行当中可以打一个电话400-606-8866，这是全包园的一个客服电话。打这个电话呢，今天您跟他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呢想去吃喝玩乐在中秋假期，然后直接可以报名。第二个呢就是说在直播进行当中说，哎，我预约一个主持人，我预约一个，先约一个，挂上号， 对 对，一年时间之内跟媳妇儿商量商量，或者跟爸妈商量商量， 对对对， 也可以反悔。 对， 做节目啊，或者是做买卖，也不能强买强卖， 对对， 是不是？ 买卖不在人意在， 哎，买卖不在人意在，打个电话说一声，然后呢 对对对 去吃喝一下也无妨，就是看大家心情，不是必须得买，好吧？ 是是是， 来，最后这样，咱们再说说这个礼物吧。刚才好像说了一些智能的产品，好像是不是还有别的？ 对，首先呢，最大一个就是刚才说样板间直降礼，每平米原价1699元每平米，直降这个一平米600，相当于我们节目期间拨打400-606-8866的听众是可以享受1099元每平米的。那刚才童主任也说到了一个智能礼包，就是我们可以回家之后自动开灯啊，这个一系列的操作 智能面板、智能主机、智能门锁、恒温花洒、纳米净水、智能马桶盖和这个智能浴室镜，这就是智能礼包是给到大家。那还有一个就是免费升级礼包，就是我们有一个金钻负离子墙面漆，它是有负氧离子的释放，正常在网上买的话一桶是1399元，那你像正常我们一个小两居可能需要三组，一组是三桶啊，在今天节目期间也是免费升级。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地砖，以前我们正常含的是通铺木地板，但是大地砖呢，一个是人工费，还有这些水泥沙子，它需要有很多的工艺，就等于工艺上会高出很多。那在今天节目期间，我们也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升级，这块成本都将由公司来买单。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以前的样板间里有家具，还有一个奢品居的家具，以前是要单独买的，假如要单独升级2万到10万元不等，但是在今天节目期间你也可以做一个通选。那另外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免费升级背景墙，一面是一个石膏塑线，您可以自己去按照设计老师给您设计的方案选择一处给到大家。第三项是我们的老房专属礼包，就老房在翻新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全房的暖气给换新了，包括我们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以及两米以内的这个改管费用。那选择性品牌也比较多，像这个森德、百湿和 A.O. 史密斯是可以三选一，再加上我们入户防盗门的一个换新啊，正好配上我们的智能门锁一体化的老房礼包给到大家。但这个也需要提前拨打400-606-8866把这些名额抢占。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电器礼包，烟机、灶具、冰箱、洗衣机，一个拎包入住嘛。那所以这几个大件也是给到大家。那有些可能说，哎，我原来有些家具，我这个可能不需要家具，想做一些定制也没问题，就是可以根据我们家平米面积不一样，家具和定制选择二选一。灵活一些嘛，就是成品的家具或者是我们的定制，像索菲亚的定制，您可以自己这任意根据您的需求去选择。那最后的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说的吃喝玩乐，哎，这 样 我也很感兴趣的。 最后啊，两个人啊，这个各自用一句话来向大家发出中秋节的邀请，来， 一句话 啊，一句话啊。 想来中想吃喝玩乐的就来全包园中秋。 那我们就是说，您对美满家庭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全包园400-606-8866等着您。 你玩有点长啊。 好嘞，好，那咱们中秋节见，祝大家中秋快乐哈， 谢谢， 再见。接下来是整点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